第28届万锦台奖国际马拉松比赛参加者4月7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铜像献花篮表示了敬意。